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初步统计，春节假期中国电影票房为57.23亿元，同比增长 66.94%。 七天之内，唐人街探案2、捉妖记2、红海行动分别以18.94亿元、17.03亿元、11.97亿元票房成为今年春节档期电影市场的前三名，包揽了 83.77% 的市场份额。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昨天发布《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2018年春节档调查报告》，调查显示春节档满意度 83.4 分，为四年来春节档当中的最高分。电影《红海行动》以 86.9 分位居榜首，《唐人街探案2》和《熊出没变形记》分别以 84.1 分、83分排在二三位。据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电影管理处介绍，在假期北京人口离京流动较大的情况下，全市共放映电影 5.71 万多场，同比增长 7%， 票房 1.82 亿多元，同比增长 50.4%。北京出品的两部电影《唐人街探案2》和《红海行动》在春节档期票房口碑双丰收，最受观众欢迎。由黄真真执导、陈意涵、薛凯琪、张钧甯领衔主演的电影《闺蜜2》将于正月15登陆全国院线。昨天片方发布了一则红尘作伴情感特辑，薛凯琪、陈意涵、张钧甯戏里戏外欢乐多。真人动画电影《彼得兔》也将于正月15在全国公映。昨天片方发布最新片段，影片目前在北美上映两周，口碑节节上升。影片的冒险搞笑故事、出彩的角色、合家欢的气质以及英国风光的展现都是吸引观众的亮点。3月2号到10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将再登北京喜剧院，迎来三轮热演。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演员赵凛和王文杰将扮演哈姆雷特与朱生豪。3月6号开始，国家大剧院音乐厅舞台又将迎来众多世界级演奏团体。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雅尔维将带领俄罗斯国家模范交响乐团首先登场，将演绎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和柴可夫斯基这三位俄罗斯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名作。3月8号到9号，暌违北京舞台十年的纽约爱乐乐团将在后任音乐总监樊志登的率领下亮相《乐享新春》系列演出。两场演出当中，樊志登与纽约爱乐乐团将分别携手小提琴家吴导龙、钢琴家王宇佳，带来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马勒第五交响曲和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等古典音乐名作。3月14号，在国际乐坛享有盛誉的指挥名家法比奥·路易斯将在国家大剧院再度登台。他将带领丹麦国家交响乐团和打击乐演奏家李彪，将北欧风光呈现在大剧院观众的面前。3月15号，古典音乐大师普莱特涅夫将再次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亮相国家大剧院，将为观众演绎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呢，午后平原地区大部分地区气温都超过了10度，南郊观象台也是最高到了 12.1 度。明后天天气依然以晴到多云为主，地面逐渐转受这个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整体不太好。那明天呢，有弱冷空气的活动，气温明显下降，乍暖还寒，预计双休日最高气温 是在3到6度，这个季节气温波动起伏也是正常，请大家注意及时的调整穿着，谨防感冒。来看一下今天的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3级左右，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0下4度，最大相对湿度 45%。 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今年的春晚落幕似乎没什么惊喜，也没有多大风波，但是电影市场却是在红红火火地进行着。从《唐人街探案2》到《捉妖记2》，电影的第二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吗？年年都有西游的题材，这次的《西游记女儿国》也获得超过6亿的票房，是在卖明星还是卖故事？新年爆款《红海行动》会成为下一匹票房黑马吗？看点在哪里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我们邀请影评人小爱一起分享节后电影市场风云。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晚上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春节档的电影。马上把我们的嘉宾小爱请出来。你好小爱。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小爱。 新年好，新年好。 过年好。 这是新年以后的第一次见到小爱。因为其实说实话，在这个春节我感觉就是初一的时候我刷新闻。然后呢占据头条的就是初一的电影市场极度火爆， 对， 什么就一天破13亿，然后等等的，就是全是这个新闻。 是是是， 看来您说您有关注到是吧？ 我还在开玩笑说那个狗年的春节档啊，不是打了狗血的春节档，是打了鸡血的春节档， 哎、 还 真 是非常火爆 哦。然后呢，当然说，今年的春节档呢是由4部国产影片，应该说是一下子给撑起来了啊。 对对， 一部是《捉妖记2》，一部是《唐人街探案2》。还有一部是这个叫《西游记女儿国》，这个应该是好几已经是系列的、 这个、系列，对，郑宝瑞系列的 第三部了。 对， 然后呢也是续篇。另外呢还有一个就属于意料之外的一部，叫做《红海行动》。 是是是，来、 哎、我们今天呢就 必看。 对对，我们跟大家一起，咱们就来聊一聊这几部电影啊。咱们先说哪部电影呢？小爱您先说吧，你特别想先说哪一部啊？ 那就说《红海行动》吧。红海行动，对， 好。 然后说到《红海行动》呢，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就是借此来总结一下今年这个春节档。今年春节档其实跟往年相比，它的特点还是很显著的。首先就是它从大年30到大年初6，就是大概6天的时间里面哈，有4部主力影片带动这个档期啊、它一共取得了57.2亿的总票房。这个数字相比于去年同比是有67%的增长。67%，对。然后这个春节档的这个票仓它是破了好几个记录的。比如说它有破就是单日票房的 最高纪录， 对，世界纪录 哦， 刷新了很多纪录，所以让很多人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哈，觉得现在中国人看电影真的是已经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已经取代了很多以前过年的风俗，比如说以前大家可能放鞭炮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走亲访友的活动，但是今年呢，不管是一二线的城市还是三四线的城市，大家合家欢。举家出行去电影院呢，已经变成了一个过春节的一个活动了、 嗯， 一个休闲娱乐的方式了。 对、 哦、 对，所以， 因为我觉得其实去年是《战狼二》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这个票房惊喜。 嗯、 然后你看，同样也是军事题材的、 嗯， 然后今年一开年就马上出来了一个《红海行动》， 对， 就。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什么规律、 我告诉你啊，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对于《红海行动》，我当时并不看好，因为我当时去电影院看别的就是电影的时候，我就看到《红海行动》的宣传片宣传海报啊，怎么？哎呀，我当时想，这肯定就是跟风《战狼二》，就是拍这种的。你既然跟风的，我觉得应该不会。但是瞬间打脸啊，真的是瞬间打脸。 你看了哈，很喜欢。是吧 这个我还没有去看，我就想等你今天介绍看看有没有什么。这个叫亮点或者是彩蛋，然后呢我再去看啊。 确实是我个人觉得春节档里面最好看的一部是《红海行动》 哦。 然后我本人其实也是二刷的 哦。 然后这个《红海》其实也是给这个春节档也贴上了一个又不一样的标签哈、 嗯， 就是以前的春节档大家印象当中就是看喜剧嘛， 嗯、 冯小刚的冯氏喜剧创造了一个春节档这样的一个环节， 叫贺岁片的 贺岁片哈， 嗯， 其实 大家传统的意义当中呢，就是觉得贺岁档嘛，应该是看喜剧片。 啊、 但是你看今年这个题材非常的丰富， 嗯， 有喜剧，然后有推理， 嗯， 有玄幻，然后有军事动作大片。就大家其实能够在电影院里面选择的题材，它不像以前那样那么单一了。 嗯， 这个也是今年的一个特点。而且就是所有的这些影片哈，就是从作品的角度，他们的本身的品质呢，其实也是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档期它除了票房之外，它之所以这么火爆呢，它其实还是有原因的。一个就是全民观影，大家对这个事儿有热情、 嗯、 同时呢，就是从作为电影从业者来讲呢，大家交出来的这些作品呢，也确实是不断的有它品质上的一些提升。 嗯， 对，所以整个六天哈，总观影人次已经达到了1.4亿。 1.4亿， 这个比去年也是同比涨了59%，是很厉害的数字了。 哦， 对对对， 嗯， 所以呢，就是我呢，就是先选择去看的是《红海行动》。 嗯， 虽然它是一部军事大片哈， 对。 然后我其实去看之前，我跟大帅的这个预期是有一点像，我也在想，嗯，前有《战狼二》，然后呢，刚好林超贤之前又拍的那个《湄公河行动》哈， 对对对。 我在想，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突破， 对。 所以但是看完之后呢，还是觉得目瞪口呆。 哦， 对，就是因为确实它整个这个影片它太燃了，它整个就是、 哦、 高潮迭起。然后一个高潮接着另外一个高潮，然后里面的这个打斗和动作的场面呢，确实是能够让你目不暇接，可以说，而且、 哦、 对对对，然后非常的燃。 嗯，好，那这样我们今天既然聊到了 这个燃呢、 啊，燃的《红海行动》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马上来连线一位嘉宾，他就是在《红海行动》当中有出演的、嗯。杜江，我们来听一听杜江对于这部电影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话要说啊？ 对，而且杜江老师也正好正在为这部电影做宣传哈、啊，正在路演当中。 嗯， 哎，我们也来这个看看哈、啊，他对这部电影的感受。你好，杜江老师。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是杜江。 哎，你好，好久不见啊！自从上一次来过我们节目之后，这个您这些年也是做的越来越风生水起了，杜江。 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作品啊。 对。 谢谢谢谢谢谢，在这里也给听众朋友们拜个年，祝大家、因为还在年里嘛，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给大家拜年，祝大家狗年大吉，新春快乐，全家人身体健康。 嗯， 好，谢谢。哎，咱们我们今天啊正在聊这个电影啊，也聊到了这个《红海行动》。跟我们说一说吧，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没有去来得及去看这个《红海行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这个电影当中是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啊？ 首先我们这个电影呢反映的是以2015年也门撤侨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一个军事题材的一部片子，主要是反映我们海军陆战队特战大队，也就是在电影里我们叫它蛟龙特战队的这么一支神秘的队伍的故事。 那我在电影里呢扮演这支蛟龙特战队的副队长兼爆破手徐红。 哦，据说您的这个角色也是燃爆了，大家看了之后都是拍手叫好。那当时怎么想到说要挑战这样的一个算是硬汉的形象？ 对，因为你之前的给我们的感觉都是这个叫阳光 大 男孩，而且你上一次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那个电影啊，还是反串一个女角，你知道吗？对，我印象很深刻。所以你看这一次一下子跨度很大，变成一个硬汉了啊，有什么感觉不一样的地方？有难度啊。 嗯，我觉得我演完硬汉也挺阳光的呀。对，然后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演员，不应该在角色上有太多对自己的限制，而且其实我作为拍电影的演员来说，也是一个小学生。《红海行动》算是我第三部电影，那么当时其实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在年还没过年的时候，去年。我知道林超贤导演要拍一个反映我们海军的这样一部题材的片子，我就顿时就觉得哇塞，可以，如果有机会能演海军的话，又是林超贤导演，那我一定要去啊，我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一定要去争取。然后后来就和超贤导演取得了联系，也算是毛遂自荐吧。然后导演就和我做了一个，其实和今天和你们情况挺像的，做了一个视频通话。对，做了一个视频通话。然后当时因为导演已经在摩洛哥看景了，我大年去年大年初七就飞到摩洛哥参与到拍摄当中了。 哇，其实你因为你是参与整个的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啊，给我们说一说，从你的参与的角度来说的话，在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当中有哪些让你特别难忘的事儿吗？给我们说讲两件啊。 首先呢，要到非洲去拍摄，要拍100多天，当时听了以后也觉得哇，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去过非洲，在撒哈拉沙漠里的经历，那其实很激动也很忐忑。那扮演海军呢，扮演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都是我心里的一个梦想来的。一直想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每一个男生可能从小都有一个这样的军人梦，军旅情节。那可能到了现在这个情况，也不可能当兵了，没有地方要我了，只能通过拍戏的话来圆这个梦吧。拍摄的过程是充满了挑战，每一天都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不管是当地的环境啊，自然环境、拍摄环境、住宿环境，包括饮食，反正衣食住行都非常的不适应。摩洛哥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它的饮食和我们汉族人的差异很大，所以也是克服了一些困难。拍摄，而且林超贤导演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导演，他本身是一个军事发烧友，他在香港定期会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去参加这种由外国特种部队开设的这种军事班，所以他个人对枪械啊、动作呀、军事战术特别的了解。所以演员根本不要想逃过他的火眼金睛，所以我们也为了这个戏接受了专业的军事训练，有真正的蛟龙突击队的队员来给我们训练军训，从最基础的怎么拿手枪，然后长枪怎么行进，怎么卧倒，2人组队、5个人组队或者单人，就是非常非常细的军训。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的拍摄过程还是挺艰苦的哈。那您觉得给大家也推荐一下这部剧的这部电影的这个最大看点，您觉得是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呢，这是林超贤导演继《红海行动》之后的第二部行动系列的作品，叫从湄公河从湄公河行动之后第二部行动系列的作品叫《红海行动》。那他启用的是林超贤导演的原班的人马，场面非常的大，所有看过电影的朋友都说是一部超越好莱坞水准的军事题材的片子。也就在今天，我们在豆瓣上的评分已经达到了和当时 电影放的时候，经常拿出一部电影和我们对比，叫《黑鹰坠落》。 嗯， 已经在豆瓣的打分已经和《黑鹰坠落》是一样高了。 哇、哦！ 我觉得，因为豆瓣上的打分是一直是非常严苛的。 嗯， 对，所以观众看过的观众对我们的电影的反应都非常非常好。我就觉得能拍这样一部电影，真的是一个电影演员的骄傲。都在拿中国的电影工业水平和好莱坞工业水平在做比较。那有了这个电影之后，我觉得是中国电影里程碑上的一个标杆了。 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能够参与到其中，而且也成为了这样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的一位参与者和见证者哈。当然我们把话说回来，就是说到票房，大年初一这个电影一下子出来以后，哗，这个评分也往上，然后票房也涨，这个有对对对，你有没有出乎你的预料啊？当你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些新闻的啊？ 其实身为演员一直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啊。 同时现在我也在福州在路演，此时此刻我就在一个电影院里的，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还有四分钟要上台，要和一批观众见面。那其实我们关注票房不在乎说它具体到达了一个多少数字，而是我觉得这样一部，我们一个剧组可能要接近上千人工作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沙漠里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用心血、用汗水、用泪水换来的珍贵的镜头，希望他能够和更多的观众见面，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这样一部诚意的作品。我们其实因为这个题材的原因，在春节档并不是很占便宜，其他几部大片都非常好，都是合家欢的题材。那在一开始我们只有10%的排片，到今天我们已经逆袭到了30%，口碑上座率都是第一名，所以也非常骄傲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对，相信 也很感谢观众能给我们这样一个信任。对， 对， 其实应该说，辛苦了，你们的付出非常的辛苦，然后呢，我们的观众也用自己的双脚去为你们的付出做了投票。再一次感谢杜江能够和我们连线， 谢谢， 然后呢介绍一些情况，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您有更好的作品，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不好，杜江？ 谢谢，我们也不耽误您去跟这个观众去见面了。 对对对，非常的忙啊。好的，好的， 谢谢， 再见，杜江，拜拜。 好，再见，再见。 哎，跟杜江聊完了，你看真的是非常忙，还在这个福州正路演着呢啊。那个小爱，你也来说一说吧，作为一位女性观众啊，对于 看了这些角色， 对对，看了这个《红海行动》之后，而且还二刷啊，以后的一个感受。 对对，《红海行动》刚才杜江说不占便宜哈，说他因为是一个战争军事题材，首先呢，他从这个题材上呢，可能就自动的就疏离了一些女性观众，可能原本对战争片不是特别感兴趣的， 对 啊，女生或者是这个孩子，因为孩子可能还是不太适合去观看这部电影的。但是其实呢，你看过之后你会发现说，即便是女生可能也会很喜欢看，因为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群像戏，然后在这个群戏当中呢，这个角龙突击队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成员呢，这些演员呢，他们不管是说从颜值还是从演技啊，包括他们从举止当中的这个个人魅力上来讲呢，其实都是很吸引人的。所以作为女性来讲，我觉得如果你想去犯一下花痴病的话，你可能对，你在在这个电影当中，你一定能找到一款是适合你的。 所以这也是这个电影的另外一个看点，是吧？ 就是男生可能看自己曾经的梦，女生也是看自己曾经的梦，但是原因不太一样， 是不是？对。然后刚开玩笑哈，然后那么真正认真来讲的话，我想林超贤导演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国内的观众对他不陌生。当时就是他把《湄公河行动》呢推到老百姓的眼前，然后告诉大家说，你看国产的主旋律电影其实是可以这样来拍的。因为原来咱们想象就是都是那种手撕鬼子那样啊，如果是英雄就特别正的，然后就特别很面 刀枪不入， 特别像超人，很脸谱化的那一种哈。但是就没有想到呢，就是看湄公河行动的时候呢，首先它不是一个特别 boring 的电影 啊， 它是有看点有娱乐性的。然后第二点，它并不是一个强行去说教的电影，然后你会 会看到它整个的这个节奏、场面调度、它的视听语言，其实它就是好莱坞类型片的那种完全一样的那种拍摄模式。所以我想，这个也是林超贤本人他个人导演风格的一个体现。因为他呢，以前在香港，他对人他给大家的认知就是他是陈嘉上的助手，做副导演。但是后来他自己出来在拍电影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说，他对于场面调度、动作场面、追车戏的这种设计，他是非常非常在行的。对，所以他是香港导演里面最会拍战争戏、动作戏的一个导演。然后呢，他又了解好莱坞的这种拍摄方式、类型片的拍摄方式，所以他是把好莱坞的拍摄方式加上香港动作片的经验糅合到了这个中国主旋律的这个故事里面，三者是做了一个非常和谐的这种融合。所以《湄公河行动》出来之后呢，大家就发现说，哎，老百姓是喜欢去看的。首先它是一个好看的电影，其二它才是一个主旋律电影啊。它先做到了电影好看的这个要素。所以呢，他这次来拍这个《红海行动》呢，我觉得他其实是没有理由说大家不喜欢看，因为首先他的投资、他各方面的资源都在那儿了。虽然他拍的是海军的一个故事哈，但是海陆空就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海军能够用得上的，或者我们超越了我们想象力的海军需要去用的一些武器，其实都在电影当中体现了。 哇！ 所以林超贤他是享受了一场拍摄导演的一场盛宴呐，因为没有，我觉得很少有导演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他能够去调度这么大的场面真的是天上飞的飞机，然后地上跑的坦克，然后水里面的军舰，都给他调度出来了。 哦， 对，然后各种场面各种燃，然后。一场戏接着一场戏，一场戏接着一场戏，然后每一场戏的设计呢，又都是很有用心，很有设计，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虽然一直是冰冰崩在打，但是每一场戏打的呢也都不一样，但是呢始终就是你这个小心脏啊，始终都是被揪着，你知道吗？就始终就很紧张，所以他的那个节奏点特别好。所以为什么当时冯小刚发了一个微博，说是无尿点的推荐这个电影哈，说他就是一直想上厕所，一直就忍着没有去，因为这个电影太好看了。确实是一个无尿点的一个电影，红海行动。 而且刚才我们从跟杜江的连线当中也了解到，就是林超贤他本身就是一个军事迷，他还会去上这种就是那种军事迷的课， 而且他要求很高。我看这个网上有一段幕后花絮哈，就是说当时爆破特效老师就问那个导演说，我要把这个爆破做到什么程度，他说做到你的极致想象的程度就对了。就说他对每一个镜头其实都是追求那种极致化的效果，但这个可能一般如果他不是军事迷的导演的话，他没有那么明白，没有那么懂，对吧？他只能做电影，但是这个除了电影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挺好，从去年的《战狼二》开始，其实也是算从《湄公河行动》开始， 对， 就是我们说带有我们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的这些电影，正在以更多就是更受欢迎的方式而表现出来。 对，而且它特别接近这个市场，而且它的商业化的程度是越来越高。 对，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特别好，就是首先它是一个好看的电影，其次它才是一个主旋律电影，不是说因为它是主旋律所以它才好看，因为它首先拍得好看， 对， 然后你再去看它这个故事的核，它讲的是一颗中国心。 对， 其实你想一想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不是也一样吗？ 对啊，就是这种 黑鹰坠落刚才讲的，它也是讲的是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呢。 对， 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这些电影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个主流价值观。 我觉得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把我们的 振奋的， 对对，我觉得是时候了，应该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价值观，看到我们的这个主流意识在这个地方的表现。 而且关键是观众是接受的， 是的， 就说我们看这些电影，包括去年《战狼二》，我们看它的票房，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肯定了。 对， 所以我觉得，哎，从这部电影啊，在春节档能到达这样的一个口碑跟票房， 哎，真是不错， 看到些希望。 好，那今天这个上半时段跟大家一起聊了《红海行动》啊，聊的我这个已经 热血沸腾， 热血沸腾， 后悔昨天看了《捉妖记二》， 对我。我这个看了 票了， 看了《捉妖记二》被吐槽了半天， 哎， 然后呢，这样下半时段回来以后呢，我们再聊一聊其他几部电影啊。当然，这个有被夸赞的啊，也有被吐槽的。我们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朝 Meco 对话中西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星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今年的春晚落幕似乎没什么惊喜，也没有多大风波，但是电影市场却是在红红火火地进行着。从《唐人街探案2》到《捉妖记2》，电影的第二部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吗？年年都有西游的题材，这次的西游记女儿国也获得超过6亿的票房，是在卖明星还是卖故事？新年爆款红海行动会成为下一匹票房黑马吗？看点在哪里呢？今天晚上的演艺群会，我们邀请影评人小爱一起分享节后电影市场风云。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春节档的这几部电影。如果你还没有去看电影的话，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跟大家聊的这些内容呢，倒是可以作为你去选择电影的一个参考啊。 对对对， 对， 刚才说到了这个，昨天本来大帅应该是去看《红海行动》的， 对， 结果哎，临时被家里那位啊， 被一位女同胞拽去看了这个《捉妖记二》，然后今天就被吐槽了一天。然后我们先把我们嘉宾请出来，小爱，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小爱。 怎么说呢？这个《捉妖记二》。小爱说之前，我先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吧，好不好？ 然后这半期节目没了，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其实应该说，《捉妖记二》在就是票房表现上，它在第一天是表现非常好的，它是排名第一的，但是后面就迅速的被赶超，这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很多人都失望了啊，对吧？很多人失望了。那它第一天表现好，也可能是因为就是第一部确实口碑太好了。所以我再说一下我对于《捉妖记二》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第一，剧情比较低幼，剧情比较低幼。谁是坏人，谁是好人， 连大帅都看懂了。 哎，我一看就知道谁是那个大反派，就一定是他。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整个的套路模式都是比如说要寻找这个小妖，然后呢里边一定有一个搞笑的中年大叔啊，上一部是姜文啊，这一部就是变成了梁朝伟，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大反派啊等等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听专业的点评的意见吧，小爱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啊？ 哎呀，我感受跟你好像基本就差不多。对，就是捉妖记二呢，因为它这个 IP 之前是比较火爆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选择第一部先去看捉妖二， 是很正常，因为11的时候是一匹黑马杀出来的。但是去看完之后呢，可能很多人的感受会和咱们是一样的，你会觉得说它的剧情有点太低幼了。其实这个是适合孩子们看的一个电影。其实我真的不觉得它特别适合那个成年人。所以你要是只是合家欢啊， 春节合家欢 啊，春节合家欢，家里老人孩子跟你一起有一个亲子时光的话呢，进去看一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想说看一个特别惊艳的一个玄幻或者科幻的一个电影啊，你去看你就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影片它今年从制作上它是升级的， 对， 都是大咖是吧？ 能看出来。 对，演员各方面阵容啊，包括投资啊，都是升级的。但是为什么就是大家看完以后感觉平平呢？我觉得还是它的故事，它的故事就相对来讲，不是怕简单。但是如果在简单中它能够要么通过视听语言给到大家一些极致的视觉盛宴，要么或者说在你这个简单的故事当中大家能够去看到一些比较有哲思性的或者是能够让大家去反思的一些东西都可以。但是呢它其实都没有，它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故事， 就是笑点没笑出来，叫思考点没思考出来，然后呢，总之，而且我说一下啊，它里面有几个败笔啊，第一个我觉得是梁朝伟那个配音是个败笔，就是我不知道给梁朝伟 不习惯是吧？ 不是给梁朝伟配音的那个人，我觉得完全没有把那个人物的整个的情绪就是表达出来，他可能更想要去模仿或者是接近于梁朝伟的声线。我自己看的一个感受啊，当然在这个电影当中我觉得也有几个亮点，我自己的感受，第一就是这个小胡巴的可爱，还有这个形象的力，那这个 他唯一就剩的就是这个了， 对，一如既往的他确实是很可爱。就是很可爱。另外呢一个就是我觉得李宇春算是个亮点吧，在这个， 对， 你说，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电影它使劲的地儿 他不对是吧？ 不对，他其实他更多的是着重于就是用他的这些几个演员，他想用这几个演员去弄一些不同的亮点出来。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使劲的那个点应该是在这个影片这个故事怎么能够更好看一些。 哎， 你看那个李宇春他确实是一个亮点呢，他因为什么要选李宇春，其实这个原因就很简单，因为李宇春平时在公众场合他都是以比较帅气比较男生气概的这种很率性很潇洒的这种形象示人的，所以他让李宇春来演一个很女性的一个花痴啊，然后对吧，就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这个确实是能够让大家觉得说，诶，这真的是要去看一看哦，有不一样的李宇春呢。但是真的这个和这个电影有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嘛，对吧？我觉得它其实不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核心。 对， 而且我觉得他把整个这个影片的那个结构啊，包括人物之间的这个人设的这个戏份的比例啊，都有点弄得有点乱。 对， 所以甚至比如说梁朝伟，其实他那个角色他应该是一个 配角， 但是你看他的戏份都已经基本快超了那个男一了，快超了井柏然了，对，所以方方面面我觉得有点 乱， 支离破碎，有点乱， 非常乱， 对。 而且其实应该说这部电影肯定还是会有第三部的，一定会有第三部的，就是当然要看今年大家的口碑和表现啊，就是。因为它里面留了很多的东西都没有解开呢，比如说他爸爸那个天师， 对， 而且我据我猜测，我都想到他爸爸可能是谁， 所以第三部大帅写了， 哎，就是那个他爸爸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大妖王。就是那个在幕后在那指挥，接下来你去抓住他的，就那个，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个大妖王， 感觉都已经预测到了。 对对对，我觉得有可能是他。 而且关键，我觉得今年他这个营销方式哈，也有点用力过猛。就之前大家吐槽的点呢，是在于他跟浙江卫视小年夜的这个晚会不是合作嘛？然后本来是人家一个合家欢的小年夜的晚会，后来就变成了一堆大妖精在台上，然后跟大家一块联欢。然后其实这个倒是一种创新的方式了，但是你会发现今年他这个电影好多的这个点子都用在了电影以外的东西， 对，宣发呀，植入啊，各个方面， 这可能也是受到去年前任三的这个成功的熏陶和启发啊，觉得电影是一方面，宣发也是很重要的嘛。 对，其实今年这四部大家在宣发上大家都是下了功夫的， 很大的功夫， 对，下了功夫的， 各有各的招啊。 是的是的， 这个现在这个电影已经票房到多少了？ 也是十几亿了吧？ 对，有， 对， 有。 我查一查，你们聊着。 应该是16亿，如果我没记错的，16.9嘛，你看一下。 而且它的票房还真的是有不俗的表现。别看现在口碑啊和评分都不高，但是我看它的实时票房都能排到反正前一两位的那种。 对， 其实我觉得 它是一个很适合合家欢的一个电影。 对 对。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其实就是到春节这个档期啊，很多朋友还是愿意看一些轻松的东西，就说不要再有那么沉重的一些主题呀、什么的。 对， 他可能希望，哎，我就是拿个爆米花，拿个这个可乐，我就在那儿，反正能笑出来就笑，笑不出来我就把这部电影看完， 对， 看一看我喜欢的这些明星啊、演员啊，也就够了， 也就够了。对，18.8亿， 18.8亿了， 对对 哦。 这我看他昨天看他实时票房的时候，还经常能上第一位。 当然，这个胡巴的可爱姐确实是能吸引了大批的女孩子， 哎， 然后就我去看的时候，就看到我旁边的一些女生都在那啊，好可爱，好可爱。然后还有一个女生是那种，就是他们有一幕就是那个，你这是放的音乐是什么？ 胡巴， 哦， 别管了， 先听听我再说啊。 胡巴，胡巴，一定能赢。 胡巴，都是南北中。 怎么样，又找回那种感觉了吧，大帅？ 确实是，这应该算是一部女性电影。 儿童电影。 但你说它儿童吧，这里边还有一些我倒是真的觉得儿童未必看了 又不适合， 又不太适合的地方。所以其实这部片挺拧巴的，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另外还有哪部电影您印象比较深刻？ 其实四部电影我都印象都挺深刻的，因为他们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唐人街探案》啊，二，其实这个我还挺喜欢的。如果说红海排第一的话，我个人的话，唐探应该是排在第二。唐探其实它有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演员的表演。 啊， 我个人不是特别的喜欢，就是王宝强的表演，我觉得有点太做作了，就是很尬， 夸张， 他俩找的劲儿，我觉得 那个劲儿，但是那个劲儿，我觉得跟他本人，我觉得不是特别的 match， 我个人是不喜欢的。但是陈思诚导演他是一个天才，我觉得他拍《唐探》呢，他是开创了中国。喜剧类型片的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原来的喜剧呢，就是喜剧跟爱情配，喜剧爱情片， 对对对， 或者是喜剧动作片， 或者 是这个 是纯粹无厘头的搞笑。 对，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流派他们的特点特质都是一样的哈。但是这一次他拍的是一个推理探案的一个喜剧片， 有点 对 吧？ 而可是这两个题材，它在很多方面其实它是相悖的，你知道吗？推理悬疑的这种题材呢，它首先它注重的是理性，然后它在逻辑上呢要求你整个的逻辑呢非常的连贯，非常的缜密，然后要一气呵成，然后不能说有太多各种就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段落来打断整个这个逻辑，它是需要要求一个连贯性、缜密性、理性化的。但是喜剧呢，它是感性的，然后它的喜剧它更多的是注重一些桥段，而不是它的情节。它可以是桥段和桥段之间，也可以是完全是独立的、破碎的、 无厘头的， 无厘头的、碎片化的。它不要求你这种连贯性，所以这两个东西它本来是两个方向不一样的两种类型。它如果想融合在一起的话，它有可能做不好，它会产生内抗。他会互相影响，但是我觉得陈思诚导演他还是挺有才华的，他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很好，就是他把这个推理探案和这个喜剧类型啊，他把他第一次尝试，确实也做出来了，而且确实还做得还不错。为什么《唐探二》他能够逆袭呢？我想也是好多人后来发现，他其实也不是想象中像《唐探一》那样，他就是一个本格推理。本格推理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外衣了。其实在这个外衣之下，他给你看到了很多，就是大年初一，你就是想笑，想欢笑嘛。他给你看到了很多，就是很开心的、很幽默的这种元素。里面的一些不同的梗、不同的段落呢，其实也挺国际化的那种拍摄方式。对，所以《唐探二》，我觉得他不管大家是不是真正认为他是一个特别棒的电影，但是首先我觉得他是开创了一个 至少是尝试去开创了一个新的喜剧的类型，而且这种题材这种类型以前在国内的影片当中是没有的， 对， 知道吧。 哎，其实说到这种喜剧幽默的元素跟一些其他元素的结合，我们说以前老有一种，就是一种是那种无厘头的搞笑啊，但是这种无厘头搞笑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烂了，烂俗，而且你真的笑不出来。其实我倒是看什么会笑，就是那个徐峥的喜剧啊，他的那个人在囧途啊等等，泰囧啊港囧啊，这些他的其实是把真实的那种现实生活和真实的人物反应和一些搞笑的元素结合起来以后，哎，反而是有那种效果的。 对，他不是故意在搞笑， 不是故意在搞笑， 没有刻意去学周星驰， 对 吧？ 对对对对， 因为一到无厘头，大家就会刻意去模仿周星驰， 但是你又 模 仿不来， 真的 永远超越不了 周星驰的无厘头才是真的搞笑的。 是的，是的， 所有其他的那些演员演出来的无厘头，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尬。 对， 就不说了，前几年有几部影片哈，也是比较无厘头，我有几次在飞机上就是看到了，然后还是飞机的热门影片哈，看得我连觉都没法睡，就是想马上出来吐槽一下。什么片我就不说了。 对，确实是。那我们说到无厘头的话，其实今年还有一部电影，就是叫《祖宗十九代》，是吧？ 这个要说吗？ 啊，这个 我就觉得还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 啊。 我觉得郭德纲就是说相声。就说相声就好了，就是不是说每一个人要去尝试所有的职业，当然你是玩票什么的没关系哈，但是可能某一个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可能我在这方面我很擅长，但是我不一定在另外一方面我也擅长。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说是四部影片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呢？是因为你说的这一部可能大家关注的不是 那 么多，对，不是那么的 高， 而且它确实可能从观众的喜爱度评分来讲也不是那么的高。对。 哎，那说回到《唐人街探案二》啊，这部电影在剧情上面您觉得扎实吗？因为我知道陈思诚他为了能够去积攒一些素材，你看他在宣传的时候他还上了《最强大脑》， 对吧？ 他其实他里边呢有很多灵感也是来自于 下足了功夫《 最强大脑》的一些人的这个 一些灵感 的启发，比如说还有一些小细节，就是当时在《最强大脑》上给爆出来的，就是当时陈思诚看完了人家一个选手的那种记忆力的表演之后，就是那个表现之后呢，人家本来比完赛了要接受采访了，突然发现电视台找不着人了，说选手去哪了，一看陈思诚拉走了，然后呢把他拉到一边就问他，你这个是怎么记的，你确定你没有偷看吗，有没有人给你提示，然后等等的，所以他在这方面可能还做了很多的功课。 对， 所以我想知道剧情方面他 我觉得剧情方面他一定是下了功夫的，而且呢他不是单单的在为他这一部唐探二在下功夫，我感觉他是在铺设一个可以说是唐人街探案系列的一个小宇宙。其实他我们肯定从他片尾的那个片花吧，算是彩蛋吧，也能感受到可能下一步就是要讲东京的故事了，对吧？其实他那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他是涉及到那个一堆的那个侦探，一堆的非常神乎其神的一帮怪人，大家凑在一起，其实这一部分就是值得他不断的去挖掘的一个源泉。上一部我们在看这一部的时候，就是西夫木聪他有出现哈，然后但是他的戏份并不是那么的多，那可能我们从后面的那个彩蛋能够看到，就是在下一步的时候有可能他的这个戏份就会加多了，就他可能会从所有这些名侦探的身上呢，可能每一个人挖掘一个故事，可能他就能够做出一集来， 知道 这是他本格推理。而且本格推理为什么他要去上最强大脑呢？是因为本格推理他在意的是人的这个内在的思考，内在的逻辑，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很理性的一种头脑的分析，其实这个东西和你去用影像把它在头脑当中想象的这个过程来具象化影像化，其实是本来是相悖的但是呢还 OK， 就是他用那些就是电脑科技把这些侦探头脑当中的这个判案的这个过程把它用影像化体现出来的时候，比如说他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是用纽约市的街景不断的给你展示其实这个大家也是能接受，但是事实上呢，如果单纯从一个推理探案的角度来讲呢，它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路子，你知道吗？所以他这个尝试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而且你看啊，就咱们说到第二部《捉妖记二》，咱们就觉得这个故事已经没什么好拍了。但是《唐人街探案二》呢，我们甚至觉得他可能就是搞到第200都没有关系。你看柯南都几百集了，柯南还是上小学也没事儿，大家继续看也没关系。 其实我真的有点感觉，就是现在大家都在划地盘，就是电影圈的人都在划地盘， 都在学漫威嘛。 就 是漫威有这么多 superheroes， 对吗？ 对， 那么多超级英雄，每一个人拍一部就是一套系列的。 对， 那你这个探案小组，这么多人集结在一起，一个人 每个人都有故事， 每个人都有故事， 每个人都有人物小记。 对对， 不同的一个小的案件，其实就可以发展。所以我们说，这个题材应该也是比较适合拍连续的。 关键谁能把它拍好？ 对，可是有一些题材确实不太适合拍连续的，对吧？比如说，我觉得可能 《西游记》《女儿国》就别拍了。 这个，我们来聊一聊吧， 来聊一聊 说一说吧。 《西游记》真是去年也出了几个跟西游相关的题材，有一些比较好。 去年有个《西游降》啊。西游伏妖， 哎，伏妖， 徐克导演的，当时看完了那个，我觉得哎呀，好失望啊！觉得徐克这个徐老怪怎么把一个《西游记》拍成这样了？可是我看完了郑宝瑞的那个《西游记女儿国》之后，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看的。 导演好了不起， 他那个还挺棒的。 哎呀，真的，这两个女人在这击掌相庆了，没有，在这。 对，就是郑宝瑞导， 真的，我特喜欢徐克导演，鬼才导演嘛。但是确实，我在想，我说他为什么。为什么会找一个西游题材的影片，虽然哈，他原来的影片都是基于一些经典的故事，但西游说不好听的真是有点被拍烂了，它里面每个妖精每一个人都被拍过。 其实你知道西游记对于中国人来讲啊，它跟这个过年还挺搭嘎的，就是每一年的年三十，你们记得小时候咱们看那个86版的那个连续剧《西游记》嘛？每一年的那个大年三十啊，大年三十晚上开始就过节，每天电视里面放一集，新闻联播里面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音乐一来，我就感觉就是啊过节了，然后外面开始放鞭炮，就这么长大的。对，其实中国人过年是想看《西游记》的故事的，但是为什么就是这次不喜欢？是因为他把《西游记》的这个女儿国他改的有点太夸张了，就是他已经把里面的这些人不像人，妖不像妖，就是每一个人他的那个人设都已经几乎被他给改变了。而且那个故事呢，他纯粹是放弃了，就是西游记是什么为核心呢？就是他们要经历9981难，他们要经历度过这个劫难之后， 历劫 到那边历劫的这个过程，那一定是有动作戏场面戏的，但是在女儿国当中呢几乎没有，几乎他就把女儿国拍成了一个爱情片，但是这个爱情片又 你说爱情都有点，对，我觉得就拍成了某个古代的机构，你知道 又 这个 对， 关键他演员还非常好，你像有郭富城、冯绍峰、赵丽颖、小沈阳，还有林志玲啊、梁咏琪啊等等吧，都是属于一线大咖，而且还有不少演技。 对呀、其实演员都没有问题，问题就是在于他整个这个剧本。剧本他为什么这样去改，这样去构思，其实我到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理解。 二刷看看， 二刷也不理解。尤其是林志玲的那个角色的设定哈，就是他是一个， 他在里边演什么， 他演一个河神，然后这个河神他这个地位还挺重要的，因为他的一段凄惨的一个爱情故事就引出了这个西游记女儿国唐僧和这个女儿国国王的故事。但是他在那里面他的性别是分不出来的，他的脸是林志玲的脸，但是他的身体就是一个平板，你看不出是男是女。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这个河神他是、他的性别是什么，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演他和梁咏琪之间的一段上世的一段跨越了种族和性别的这种旷世之恋。 他有点想学印度的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你有个什么孽婆什么不眼神，哎，我是觉得我终于知道这个电影为什么败了，他败在他把林志玲最大的优点给去了，你知道吗？ 这就男性视角吧， 男性视角。但是你知道，其实女儿国是《西游记》里面应该是最好看的， 对， 因为除了女儿国，其他的都是要么是和水里的妖打，要么是和路上天上的妖打，都是男性嘛，都是冰冰崩冰冰崩。但是唯独是在女儿国的这一部分呢，它更多展现的是唐僧他佛性以前他成佛之前的人性。 对，而且说实话，我又聊到，如果说的聊到那个86版的这个《西游记》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说一下，就是 在这一版的我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女儿国那一部分，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当时的女儿国国王朱琳。 哎， 哎呦， 那个 典雅，那种女王气，她和唐三藏之间的那种，就是女儿情那种，介乎于。我要表达又受戒受束 拿捏的特别到位， 礼对礼数之间的那种那种分寸感特别的棒啊，所以哎呀， 他那个就是讲的就是一个情节，就是情字感情的情 字， 而且他必然要经历的， 他展现的就是这个过程。 嗯， 但是在女儿国这里面，我就感觉是。就是找了一帮很现代的网红 啊， 流量明星哈，然后去演了一个特别莫名其妙的一见钟情，就是，但是这个剧情又特别的简单，然后逻辑各方面也不是那么立得稳，然后里面也很夸张啊，比如说突然一张小纸片就变成了一个能跑能说话，然后连孙悟空都抓不住他的那么一个东西了 啊。 对，就是他很多改编的就很奇怪。 哎，所以听你说完了以后，我突然有一个感受，就是这部电影如果说我们以前看到的《西游记》或者是原版《西游记》里，他所表现的女儿国是唐三藏要渡的一个情劫的话，劫难的劫的话。那我觉得这部拍的唐三藏要渡的是一个色戒，有没有这种感受？ 有点这种感受， 是吧？他把情其实已经都拍的有点色戒的感觉了。 对，他完全就是抛开了就是动作和场面戏。其实《西游记》好看是好看在，他无论是开场还是结尾，他必须得来一段上天下地的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这种降妖的这个过程，这才是真正的《西游记》。那你把人家孙悟空摆在什么位置呢？孙悟空在女儿国当中，郭富城演的好不好就不说了，因为前有六小龄童老师在先了，确实是难以超越。但是我觉得郭富城在他本人的部分还是完成的挺好的。但是为什么他不讨好？就是因为他这个角色就变成了他永远是一个电灯泡。就你感受不到他是齐天大圣，你感受不到他永远是在他的师父危难的时候，他能够拿着一个一吹拿一根拔一根汗毛，然后吹一下，然后就一根筋骨棒就过来去救你，感受不到这些。然后小沈阳的那个猪八戒和罗中谦的那个蓝巨人版的那个沙和尚也是，就是非常脸谱化，就这俩人就负责搞笑，但他俩的搞笑不是通过这个剧情推动，纯的百分之百是靠一些段子台词推动，又但是那些段子又很尬，你知道吗？就不是那种让你觉得很自然，说你听了就觉得好好笑，就是那种特别俗的那些东西。 咱们还是在结尾找点闪光的东西吧。 好， 我们也得祝这部电影票房大卖哈。但是咱们再找一点这个，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电影，因为肯定是有朋友是为了这几个演员去的，确实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些流量演员。就是说，如果说想去看演员，咱抛开这个电影本身的话 ，OK， 你觉得有什么可以去关注的一些点吗？ 那我觉得可能我个人还是比较关注郭富城，因为他的这个角色在里面要求是对演员的要求是最高的，比如说他的一举一动一回头一抬头，然后他的都要非常像那个猴子。我觉得郭富城还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就很多人在诟病说他演的不好，但是我认为我觉得郭富城能演成这样，你真的是已经挺超乎我的想象了。对， 好吧，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非常感谢小爱和我们大家一起数点了一下春节档的这几部电影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吧，就是这种让我们吐槽的电影越来越少吧， 对， 好不好？ 我们希望这个有更多好看电影呈现在我们面前哈。所以今天的结束呢，我们就拿《 红 海行 动》 的一个 主题曲 来 吧，好不好？ 对，我们一起在这么燃爆了一个音乐当中结束今天的演艺群会。 好，大家这个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接下来是听听掏耳朵，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也感谢小爱。 离开军港奔向海洋开始巡航， 完美表现才能搭配这个称号， 在我肩上戴满那些特殊荣耀， 最炫的